3-7, 客场作战的星星最终输掉了这一轮的对决，而且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。星星这场比赛的出阵名单相比上一阵没有太多变化，只是莫凡因为上一场吃牌遭罚，本场无法上阵，于是在擂台赛由老将魏琛披挂上阵。个人赛三场星星全胜，以3-0的优势进入擂台赛。擂台赛也同样是方瑞率先登场，比上一轮还要给力，海无量倒下时换走了对手一条半命，而后魏琛上场，作为年龄大到出奇的一位老将，他的反应手速都已经无法和年轻人相比，但是发挥依然不乏闪光，迎风布阵，最后也带走了对手一条命。两条半命之后，留给星星守擂大将唐柔的不过是一个半血的对手，不是于峰这样的全明星，甚至都不是昭华战队的核心，就是这支中下游战队中一名普普通通的选手。主场观众都已经放弃了，没人觉得上轮比赛中1-2的唐柔会错过这样的胜利，其他一些中立观众则觉得很无趣，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兴趣，唐柔这位美女选手要占相当多的因素，但是现在居然只是给了他一个半条命的对手，这种信手拈来的胜利有什么看头？唐柔输了，现场观众居然难以置信般的沉静，可见唐柔现在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，随后主场观众才爆发出兴奋的呐喊，他们都以为唐柔是个终结者来着，谁想到居然是被终结。1-2那样光彩夺目的发挥确实很精彩，但这种精彩谁也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而这一次他们昭华做到了，一个只有半条命的角色，一个实力在昭华这种队中只是平平的选手，击败了上一轮一战成名的唐柔。唐柔下场，他输的当然很不服气，团队赛他再度披挂上阵。唐柔毫无疑问是一员猛将，但是在联赛两轮过后，这猛将的特点就已经被看穿，昭华极有针对性地对唐柔进行了战术布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星星的节奏因此全被打乱。 从来没有绝对的赢家， 备战室里叶修对道歉的唐柔说着，他们星星都可以击败家世那样的庞然大物，其他战队当然也有可能击败他们，实力就能代表胜负的话，还要比赛干嘛？只是这一轮比赛决定了最终胜负的因素是那么的清晰，哪怕是最普通的观众都可以看出是唐柔的问题。 复盘的时候再好好分析吧，接下来的记者招待会 我去， 唐柔说。叶修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唐柔从不逃避，只会迎难而上。星星的记者招待会最终由叶修、魏琛和唐柔一起出席，三人刚一露面，底下拍照的闪光灯就已经亮成一片，炮火高度集中于唐柔，看得出记者们的神情有些诧异。就在等待的时间里，他们纷纷猜测，都认为星星肯定不会派唐柔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，这样的压力让一个新人去承受实在太可怕了，战队都会对新人给予一定的保护，由老将来周旋吧。谁想唐柔就这样走了出来，走在三人的最前面，神情异常坚定。既然你都敢来，难道记者还会惧怕什么吗？啪啪啪啪啪，大家先排过瘾再说。 真火， 魏琛说。 嗯，不管是好是坏，至少他现在超受关注，不是吗？ 魏琛说。 我怎么闻到一股酸味啊？ 叶修说。 切，老夫是会在乎这种浮云一般东西的吗？ 魏琛正气凛然地说道，但是两个人在后边窃窃私语的样，怎么看都是很猥琐的。终于有记者转了镜头，朝这两位也哗哗哗拍了几张。三人坐定，记者们的目光聚焦唐柔， 希望先从这位的面容表情上发现点什么，结果他们失望了，没有怯懦，没有退缩，谁看过去唐柔就反看回来，而后礼貌地微笑着。 可以开始了， 叶修说。记者们顿时恨不能连脚都一起举起来，叶修随手点了一位。 请问唐柔小姐，对这场比赛的发挥怎么看？ 这位迫不及待地开口。这真到了急了的时候，什么比赛输了很遗憾之类的场面话都顾不上了。 我的发挥拖累了全队，为此我感到十分抱歉， 唐柔说。唐柔的状况显而易见，道歉此时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标准答案，记者们显然都不太满意。 我记得在上一场比赛后，您曾经说过要试着挑战一下一挑三，结果在这一场比赛中却连一个二分之一生命的对手都没有挑过，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一位记者带着满满的讥讽问道。上一轮唐柔在一挑二之后表示要一挑三，被不少人认为太过狂妄而不爽，这位记者显然也是其中之一。 输赢从来没有绝对， 唐柔居然引用了叶修刚刚在备战室里说过的话， 但是一挑三我一定会做到。 网游里可不算啊， 有记者吐槽，众人笑。 就在这里，职业赛场， 唐柔说。无比强大的坚持和自信，在众记者们看来却是无比的狂妄自大。一个新秀看起来是有着挺不错的技术，并且在某场比赛完成了一挑二的壮举，但是单凭这一点，真的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吗？输赢从来没有绝对，这句话记者们也认可，但是刚刚说出这种话的人扭脸又说自己一定会做到一挑三，这是怎样的厚颜无耻啊。记者们不忿了，上轮之后看唐柔不爽的人本就不少，这场栽了这样的跟头还不知悔改，居然还继续这样大言不惭，实在是超级死鸭子嘴硬。 如果做不到那怎么说啊？ 有性子火爆一点的竟然就在招待会上针锋相对的叫起板来了。 做不到我就退出职业圈， 唐柔说。全场记者惊讶沉默，结果一对窃窃私语的讨论顿时显得特别清晰。 哎，你看你看，那边那个记者好像一条狗啊， 魏琛说。 别乱说，你说哪个？ 叶修回道。全场稍一怔，跟着一片哗然。叶修和魏琛两个显然也发现自己的声音突然被放大，在一片哗然中各咳了一声，向左看向右看，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。众记者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先吐槽哪边了，是先惊诧于唐柔竟然毫不留情地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赌注，还是该惊讶星星这两个前辈居然一点不去保护新人，反在吐槽某个记者像狗。说起来到底哪个像狗啊？记者们居然还情不自禁地互相左右打量起来，被别人打量到的都是面红耳赤，一副要翻脸的样子。这样看着什么意思？是说咱像狗吗？记者的思绪被星星这新老选手给切割得支离破碎，好半天才调整回来。谁像狗这个问题去纠结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大家的注意力还是很快回到了唐柔的誓言，做不到一挑三就退出职业圈。大家看看唐柔，又不忘看看叶修和魏琛。星星的两位前辈是没听到唐柔的话吗？这样的话居然没去拦着，此时看起来好像还是一副无所谓的姿态。 做不到一挑三就退出职业圈？ 有记者唯恐这两位真是思想开小差了，完全不知道情况，提示性的大声重复了一遍。 是的， 唐柔点头。 有决心， 叶修说。 有魄力， 魏琛说着还带头鼓起掌来。 记者们都傻了，这还是一支队伍里最该坚实可靠的老将吗？ 这两个怎么看起来就像是起哄的？ 两位觉得唐柔能做到这一点吗？ 有记者顺势就问起了二人。 有这样的决心还有魄力， 叶修说。 齐力断金， 魏晨抢着补充后句。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有习惯笔记的记者都写不下去了。这两个就是来捣乱的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但在一片乱了节奏的记者群中，却有一位依然非常明确地指向唐柔提问。 请问唐柔小姐准备用多少场来完成这个目标呢？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于此吗？ 问完这问题的这位一脸的得意，他认为自己找准了问题的关键。唐柔这个誓言根本就是个文字游戏，做不到一挑三就退出职业圈，但如果没个期限的话，岂不是就一直打下去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挑三，直至最终都没有做到，于是退役退出职业圈。给我抖着机灵，这记者冷笑着。唐柔正要回答这问题，但叶修却突然抢向前来要发言。终于要来解围了吗？该记者一副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的架势。 五轮之内应该够了吧？ 叶修说。 记者哗然一片，居然不是来解围，居然是给唐柔施加了更大的压力。 一挑三，多少选手整个职业生涯都做不到的事儿，而现在要求一个新人在五轮之内就必须做到，且是以退出职业圈为誓言。叶修，这是跟唐柔有仇吗？ 五场吗？ 唐柔听到这个数字后居然露出愉快的笑容。 那就五场吧。